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刘夜宵。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唉唉，三台就三节啦，大家冇皱眉啦嘛。 睇下你讲乜啦。 你讲乜咯？你讲错，我哋又皱 你个肺啊！你知唔知八五二啊？印证咗我讲法啦。嗰日泛民啊，系真系有一，系有一两票过咗对面嘅。八仔收风啊！ 咩哦？ 啊，算啦，你冇睇新聞就算数啦， 过咗去算啦， 过咗算啦 ，OK。好啦，第三次咧，其实我想讲样好正经嘅，因为点解咧？今日咁难得有教育界人士喺度，真系教育界教咗咁多年书，一个好资深嘅一个吓、啊、教育 从业员， 吓、啊、从业员好似好唔尊敬 ，education practitioner 系咯， 哇，但系用老师系咪好好咩咧？ 好咩啊？ 唔系 popular 好老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为人师表， 为人师表，为人师表，其实一向即系俾好多人个觉，即系感觉嚟讲，都好似好老土 ，old fashion 啊。 Oh really？ 我阿 Sir 唔系人 咩啊？咁你阿 Sir 系咩啊？ 我咪咩啊？ 人头猪脑， 绿头老师， 猪头老师啊，我系。咁啊，讲啦。 点啊？ 系系系。系执翻先。喂，其实嗱呢排咧，其实好兴一样嘢嘅，即系其实好耐以前咧，有时事评论员黎世文咧，好兴用一个两个字咧，形容一班粉青。咁两个字咧叫栋梁。咁咩叫栋梁咧？栋梁就系粉唔系栋梁，社会嘅栋梁。OK， 喂，咁其实我其实到呢两个字咧都有啲同感，因为点解咧？我发觉香港咧，唔知系咪个制度问题咧，系制造咗好多 loser 出嚟嘅。咁当然就系话， 你点定义 loser 先 ？Exactly， 哇，呢、這个字真系好 heavy 喎吓。 而家 嘅口头禅 loser， 我睇法可能唔同佢，即系佢心目中嘅 loser 咧，就系即系一啲一事无成嘅人，就唔系买唔到楼、买唔到车。咁而我口中嗰啲 loser 咧，就系、是、refer 紧咧，系读完书出嚟，但系咧又做咗好耐嘢，但系一路好耐都变咗一种叫穷忙族。 嗯， 即系每个月咧就系翻工放工，又储唔到钱，因为租金好贵，又要养屋企，又要还关窿，系咪？咁咧，但系又买唔到楼、啊，咁咧，又好似冇咗明天咁、啊。于是咧，嗰班人咧就会觉得个责任咧就其实唔喺自己度，就会喺个社会度。于是佢会觉得社会好多嘢都对佢唔公平嘅，例如就系话点解佢出嚟冇屋住啦，例如就系点解佢买唔到楼啦，例如就系点解佢无女沟啦，咁。无理沟呢啲新闻其实成日都有啦，系咪啊？早两日唔知有个无理沟嘅，又再天灾又想死，因为我唔明白，因为无理沟要跳楼，即系我真系觉得好可悲。 沟仔咪得 ？Exactly， 即系美国已经同性婚姻合法啦嘛，喺个州都承认啊嘛。喂，作为一个教育从业员，你系咪觉得呢个社会制度不断制造啲 loser 出嚟咧？ 应该咁讲，呢、這个唔系净系香港嘅问题， 系。 所有已发展地区都面对同一样问题，就是个 upward mobility 是真系的，而且确系少咗好多，系要拉长好多时间，佢先至可以继续往上爬嘅。以前咧嗰、那个年代，即系你个年代啊，大学毕业出嚟咧就系有好工啊，跟住咧就啊可以改变到自己嘅生活环境噶嘛。 八十后都已经唔系啦，七十后好啲。 所以你嗰个年代系咯， 嗯， 吓咁，但系即系而家真系难咗好多嘅。咁点解决呢？呢个系社会结构问题嚟喎。 喂，嗱，唔系，我想又讲啲活生生例子啦。呢、两年呢，我系同咗好多嗰、那个年代，即系讲緊系九十年代，即系啱啱大家读方温嗰个年纪啲朋友来往。咁、我发觉原来大家都 OK 㗎喎、即系例如呢，即系大家有份工啦， 系 即系可能系买到楼啦，可能系佢睇嘅嘢阔啲嘅，即系 I mean 可能系佢系一个好坚实嘅黄丝支持者，佢、会觉得佢有个能力去改变社会嘅， 嗯， 即系佢觉得社会冇人主啊，一嚟行一即系大家一齐行出嚟啦，即系 voice out 啦，勇敢啲啦，你做唔到嘢啊，不如去大陆做啦，可能翻大陆发展啦，又或者可能唔会，即系做唔到呢行做第二行啦，你总会揾到你嘅生存方法嘅，咁就真系 都幾唔同同而家又或者呢三幾年畢業嘅大學生， 嗯、 即係你係好易聽到身邊有個啱啱畢業大學生話，唔係佢一份工好似好高人工咁，即係其實講緊咧，可能係講緊可能早即係二千年尾嗰陣時咧，即係講緊大學生咧出嚟做嘢咧係講緊可能八九千蚊一個月嘅啫。咁但系而家， 但我想问一下你，咁你其实六四呢个时候八九六六四，对于你嚟讲，你印象深唔深刻先？ 坦白讲啊吓，真系坦白讲啊吓，系唔深噶， 系完全唔深。 即系好 honest 冇。 嗱，我会记得有一件事，即系突然间，总之就系话，喂，一日到黑就系讲紧新闻啊，一日到黑就好多嗰啲片段， 老师就好愁啊咁样咯，见到。 系啦，即系因为我嗰时真系仲系小学，咁但系问题，我就总之翻到屋企咧，就一打开电视机就乜。卡通片都冇得做，乜嘢电视剧都冇得做，就系新闻。 系， 同埋之后嗰几日就系突然间会唔系，好似听到话条街好多人，哇！点解咧？点解阿爸话嗰日诶唔好出街啦？点点点啦？系身边系好多呢啲嘢发生，我净系记得咁嘅。 系， 去到几时先真系知六四系一件事咧？真系要上个中学。 系， 点解咁问咧？阿 Sir， 因为我其实都自己喺度谂紧一样嘢咧，就系会唔会系一啲即系有啲大件事咧？系令得到个人个 commitment 系大咗，即系嗱，我哋呢一代咧， 我系零三年， 即系咧，我小弟咧读紧大学嘅时候啱啱八九嘛， 系， 即系嗰阵时系好印象深刻，吓咩啊？唔准吓 ，OK OK， 你 唔系即系嗰下嘢咧系， 你唔系觉得你大过去嘛？ 唔系咯，就系 好震撼，即系其实系我哋嗰代人咧嗰、那个。age group 嗰啲人咧，都好對社會有一份 mission and vision， 即係我哋要好有 commitment， 我哋要做好自己，要點樣樣，即係又唔係 分清， 但係即係嗰種係叫咩咧？個心 態 咧係我哋覺得要好踏實地去做好多嘢，去對個社會係有一種 貢獻社會。 但係嗰個年代你做咗啲乜嘢咧？ 火紅 唔係，但係其實你做好自己已經係噶啦嘛。 咩叫做 好自己啊？ 唔 係 有 好輸咁樣， 有啲人真係 hea 過嘅啲生活係。但即我哋系唔会有啲咁样嘅感觉咯，我哋系会谂住即系同埋有阵时一讲起啲咩政改啊或者民主啊嗰啲嘢，我哋中间会有好多想法嘅，大家系即系好坚定地想 realize 想实现我哋呢啲咁嘅理念嘅，真系会好即嗰一代或者我识嗰班人咧，全部都系好。 你 有呢 份 使命感咯，或者叫 系咪蔡耀昌嗰个年代？ 我又应该未有啊。 吓、啊，你知蔡耀昌几年啊？ 唔知哦，细啲啊。 嗱，有一样嘢我可以讲，点解咧？陈 景祥个年代 乜嘢啊？ 唔系，所以我发觉其实我期望咧，而家呢一班雨散之后咧，其实佢哋都可能会有啲咁样嘅。 唔系嗰班咁老老实实，我真系 我扯得太远。 唔系，no。 我想问下，晋思文几时成立噶？ 2014年1月咯。 哦，即系唔系因为雨伞而成立？ 唔系因为雨伞，系 啦。 唔、 okay、 系， 得嘅啫。 我有刨过资料啊，系因为咩成立？你知唔知啊？ 吓， 因为教协， 佢有访问过我嘅。 所以隔篱嗰咪我咯，访问你嘅时候。 嗱，点解我会咁？唔系，嗱。点解我话陈 Sir 头先讲嗰一样嘢做好自己？什么叫做好自己呢？咁你教书梗系会俾功课啦。咁你可能会喺课堂会 take 一啲 notes， 或者写低咩功课。咁你知道91年、92年嘅黑，即系嗰时仲有黑板冇白板系咪？冇电子黑板呢样嘢。咁你写都系，因为你教书已经写好多 notes 啊，写好多嘢喺度系咪？咁我记得陈 Sir 上堂咧，写，因为教 maths 嘅，写好嘢。咁你俾功课 会系好似嗰啲咩？死啦！唔知咩，系咁写，即系嗰套片咧，那个叫咩？嗰个日本 神探街啦， 系一直读，系咁写写成满晒黑板嗰啲嚟噶。 系，嗯，咁写佢会留空个框嘅，咁个框咧就会写得俾咩功课？ 留白哦。咁你右边就系有一行行写功课咯， 嗰啲就系咯，嗰啲就系留白咯。咁我记得阿陈 Sir 写功课，佢写完之后咧，咁嗰个框原本系好平庸嘅， 因为挑只花喺度。 嗱，我就系想讲呢啲啦。佢会咩咧？佢一系咧就喺四个角度画个胶纸个印喺度，即系你搣胶纸咧，咪搣即系打斜角咁贴咗佢咧，跟住咪啲锯齿啊，因为个胶纸仲有个 cutter 啊嘛。佢一系咧就喺个角度画粒螺丝落去， 讲旧事啊。 即係呢一樣嘢呢，你起碼 點樣舊屎點啫， 教咗我咁多年書，冇一個用黑板嘅人會咁樣去雕琢嗰個俾功課 corner 位嘅。咁我覺得會做出呢啲嘢嘅人呢，佢 一係就好無聊，一係就好有創意， 一係呢佢又好無聊，第二呢即係可能係近排先諗返呢樣嘢喎，佢真係覺得呢一樣嘢要做好。 點解你咁做啊？嗰時 係啦，咁點解你要咁？ 咪吸引佢哋囉， 佢哋唔做功，唔係唔交功課，因為 唔係 一時。喂，如果真係一堂入面淨係講，跟住寫，其實好悶㗎嘛。 係 啊，會突然間你有啲嘢佢哋好醒神，哇！即係咁已經贏咗， 即係啦，個框框個即係個框框咧，突然間隻角咧，好似一張紙咁翹起咗，佢有好多呢啲咁嘅屎忽嘢。佢令到我好記得呢、這個 Sir 真係有啲唔同。即系除咗佢日日都着啲花恤衫之外，唔系佢日日着啲花恤衫之外， 我想去查下佢咯，佢对鞋有冇闪嘅珠片？ 有冇今日有冇 啊？ 喂，即系我觉得呢个时候好特别喎，即系佢真系觉得做嘅一啲嘢嗱。不过咧，我哋嗰个年代咧，我唔敢好肯定六四系咪真系有人提过，或者学校有啲所谓叫社会咩咩社会公民科啊，即系类似咁上下嘢咧。而家有冇咧？ 而家有。 咁上嗰堂点啊？即系每一年就有一日去讲呢件事。 嗱，我谂咁即系每间学校校程唔同啦。譬如有啲学校就真系年年都会有组会啊，有成同埋有啲forum 啊咁嗰啲咯。或者甚至乎啲公民教或者系通识入面佢哋都可以有讲噶嘛。咁所以即系因为其实欠咗啲学生好耐噶啦。因为其实八九之后，其实有好多人系主动唔去讲， 系 即系可能会真系觉得系。呢啲嘢好灰啊！ 所以你见到维园系啲人一路少，去到二十年先多翻嚟嘅啫嘛。 系啊，但系去到某一个嗱，我即系讲我自己心路历程啦。 系， 我系刻意地唔去讲唔去提咁，但系跟住去到某一个，即系好似觉得，唉，讲嚟做乜咧？咁但系即系 你喺共产党就唔会一日冧档啦。 唔知啊，即其实你系觉得。你系唔认同嘅，咁但系咧，你又觉得，好似喺学生面前系咪唔讲啊？系咪完全都唔去提啊？咁样，但系跟住后嚟发觉唔系喎，其实佢哋完全有一日系我问啲学生嘅时候，佢发觉完全佢唔知呢件事嘅，屋企又唔讲，咁我觉得死啦！即系其实我哋欠咗个社会噶，即系我哋唔需要讲 one side story 嘅，我哋咪话俾佢哋听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睇法咯，咁老师系点样取态咯？即系讲清楚俾佢听咪得咯，咁但系好过唔讲咯，唔讲其实系剥削咗佢哋去知情噶嘛。 但以你所知，有冇人用啲节去 deliberate 自己嘅即系 political agenda 咧？即系如果我讲白啲，会唔会有啲亲中学校系描绘一件唔系事实嘅嘢出嚟咧？唔使名啊， 我未去过，我未去过亲中学校，不过我相信有咯。 我都相信有咯，实有咯。 唔係，但係我諗一個正常嘅人，我哋都知嘅。咁嗰啲係學生嚟噶嘛？咁你講嘅時候，咪盡量講下當時嘅情況啊，唔同嘅人有啲咩説話啊。咁同埋最緊要係你講得出，咦係啦。如果即係其實啲學生都一定會問嘅，因為我試過上堂嗰啲學生嗰陣時啱啱佔領嘅時候，咁啲學生佢自己會問嘅，佢話：阿 Sir， 你驚唔驚六四啊？ 点解占领嘅时候会问六岁？ 啲细好细个，即系佢哋会觉得，哎，咁样样占领咗啦，会唔会咧？跟住会流血咧？最后咁样样， 即系好似六四咁。 咁你知啲细路仔有阵时又唔系好知头唔知路噶嘛？即系嗰啲系中学生啦吓，初中 点样针？哇！系sorry。 咁即系佢哋都会问得出呢啲说话咯。咁。哇！個當其時我諗下，係即係我話嗱個問題係我都有老婆仔女，我會驚死嘅，一定會驚死嘅。但係嗰個問題就話，喂你喺街度，如果你見到有架車橫衝直撞，衝埋嚟撞落去街邊嗰啲人嗰度有細路嘅，咁我諗我第一個反應做人嘅第一個反應咪走埋去即刻立到幾多個人咪走咯。我驚唔驚死？我驚死嘅，但係嗰一刻中我就會覺得自己會咁樣做咯。即呢樣嘢係 有良知， 係啦，良知自然嘅反應嚟㗎嘛。我唔希望佢哋受傷害。 係咯，你唔會去立個電話㗎嘛？你一定係立啲 唔係嘅，可能有人就係立電話嘅架。 我先咁姓詹，你嘅人唔格，你真係 我唔會咯。 但現在上那堂又或者你會不會覺得那堂 那堂是普通數學堂，他們自己突然會問這些 東西，因為你的答案是64 因為你上堂呢 話就話一堂七個字八個字，但你不是講足曬時間嘛。 是不是還有時候有些細路他講這些東西的時候你都要 address 他們嘛，你不能夠哎得不要講啊你這樣不得的嘛，這些 我就說問那些問題的時候會不會多了人聽，即係定還是嗱 啊多咗多咗， 我嗰個年代所謂上堂咧口氣嘛，即係講緊 form four form five 嗰啲咧， 咁要睇下對住咩細路嘅， 梗係啦，攜仔啊零舍係，總之咧，即係其實上堂唔係好中意， 我唔係話你攜啊， 我講 你蠢啫， 咁你， 但係而家有啲學生係好黃嘅咧，普遍即係黃咗， 有冇 bias 黃多過男咧？ 中學 比較多啲 型啲 傾向黃色。系啦，比較 有冇一啲有冇 啊？有對麥 喎，有冇一啲有冇一啲好高調嘅男嘅咧？社會唔可以亂嘅，差人一定要拉曬嗰班人出去。 咁又冇喎、 啊，打靶全部 冇喎、啊。不過佢哋又係即係對於社會嘅議題係多咗咯，即係佢哋會主動問咯。即係我係睇得出佢哋對個社會有一種 commitment 啊！ 因為講緊咧，即係嗰間學校嘅九二同學會啦。咁原本個 group 咧有一個人咧就係、是、你教過，原本咧就是、做差人嘅，喺呢件事上邊咧就即係突然間同所有個同學係 cut off 曬， 係 因為點解咧？因為班同學有一班人係 constantly 會去佔領區嘅，講中環啊，突然間嗰個人就留咗個 message， 我同我哥喺入邊捱緊啊，咁樣咁就已經 cut off 曬所有嘢，跟住就自己走埋。即其实印象好深，因为点解咧？唔系我叫你入去挨，大哥。嗰班人唔系，即系你唔好 imagine 所有占领嘅人就系会揸支棍啊，跟住揸住啲盾牌啊，好似陈云咁啊，走去打差佬，唔系嗰件事嚟嘅。 揸住个夹啊！ 系你老细叫你出去铺屋嗰班示威者，系你老细叫你出去勾嗰啲示威者，系你老细叫你出去拉嗰啲示威者。而你问下自己，嗰班示威者同香港嘅治安有乜嘢大关系？你问我，又或者你问每一个去过占领区嘅人，喂，你话就算你话嗰班系栋梁都好啦，好奇怪嘅，去唔知系第一定系第二日，我净喺中环影咗好多相，即系我净系举个相机出嚟，啲人就话：，哇，你系咪鬼啊？哇，你影相，你冇影到样啊？点？我系oh sorry， 我净系举嗰手 sorry， 唔好意思，我唔系咁意思，但你会觉得好奇嘅，中环系完全冇车噶，举晒嗰铁马喺度，好多人坐喺度，你觉得嗰个地方系？同你平時認識嘅中環係好唔同，但你會覺得佢係咪有打緊條蛇帽嘅喎？阿瑪利一樣喺嗰度啫嘛 ，Prada LV 一樣喺嗰度啫嘛，佢第二朝一樣照開㗎。人少咗，其實我唔知道，但起碼嗰啲人會揸去打雜搶燒先咯。你話嗰度有冇一個秩序？我相信有喎。即係佢係有個 balance 喺度，就係話，邊啲係行人路，邊啲人唔好阻住佢，又或者啲鬼佬行埋問你有個站去講俾佢聽發生咩事，又或者有啲你係唔可以做嘅，例如。占领咗咁多，你系咪觉得个地方好污糟啊？唔会啊！喂，你睇下正总个厕所啊，即系最记得嗰度乜嘢都有啊！阿陈 Sir 嗰度有个窿噶，嗰度 关我咩事啊？关我咩事啊？ 唔系啊， 唔切， 我算得有啦。喂，嗰、那个地方系好井井有条，喂系好 well manage， 你会觉得嗰个地方系一个 harmony， 即系甚至乎上个礼拜要清添你度啦，你觉得佢好阻你咩？唔觉、啊。即系当然佢有好多直，即系佢有好多帐幕喺度啦，有好多卡板喺度啦，咁上面可能有啲种咗嘢啦，又或者有啲标语啦。 我几想攞啲花走，其实 攞得噶好似 系咪啊？ 临尾攞得， 我见到真系好茂盛，好壮噶，所有嘢都 因为好似真攞得噶，因为嗰唔准备带走嗰啲人， 而家仲冇啦，清咗啦， 执晒啦，先生喷咗大交叉喺度啦，跟住个大杂杂车夹走咗啦，即系你会觉得嗰度只系冇警察管理咁解啫。又或者嗰个系冇警察管理得到咁解啫， 慢慢就有秩序噶啦 ，develop。 唔系喎，但系八九年嗰阵时，北京其实都系冇晒公安噶嘛，系所有嗰啲市民咧系自发地走上街嗰度咧系扫街啊，因为冇啲所有嗰啲人系唔政府嗰啲系放弃个北京唔去掂。咁結果係好多市民係自發地走上街嗰度，係去維持秩序啊、交通啊，同埋點樣打掃個街道。喂，係成個北，即係我哋成日而家講緊佢哋黃啦，但係其實曾幾何時佢哋係好高質素㗎。 是高質素，是自發地去做曬呢啲咁樣嘅嘢嘅。即係、即係你今時今日你望到你話佢嚟自由行嗰一啲，你話你想象唔到，但係嗰陣時真係咁犀利嘅。咁你又諗下一即係由嗰陣時到依家， 都係㗎，又有圖書館， exactly, 又唔知乜乜乜，即係分唔別分門別類咧，好緊要㗎，去到村度。 個廁所真係好靚，我記得。 係啊，又有揼曬啲台啊、凳啊，有書架啊咁樣。 即係咯，同一個地方嚟嘅啫，即係嗰度只係差人管理唔到咁解，唔係嗰度冇秩序。 嗰度城寨咁。 即係如果你話差人。个目的系维持治安同减少罪案发生，咁嗰度系咪有治安咧？有，因为嗰度冇人打人嘅，即系旺角系黑社会咁解，你系唔拉黑社会你嘅问题。咁嗰度有冇罪案发生？冇嘅，你唔会即系其实冇乜人听过话嗰度无端白事有人打交，一系就肥佬仔俾人 掟猪杂， 掟猪杂啦，系咪？喂，大致上嗰度即系嘅治安系好好嘅， 所以嗰、那个前线警务人员同埋市民嘅对立面究竟系边个造成，同埋点解会咁样样咧？即系唔系治安嘅问题咯，唔系咩咯？ 唔系单方面嘅， 系啦。咁啊，翻翻嚟啦。你话栋梁，喂，老老实实。咁你话香港事实上系真系有好多人喺呢个环境，又真系可能未必揾到份佢好中意嘅工，又或者可能真系洗碗嘅会高人工过大学生。咁但系老老实实，咁你又知好多人而家生活得好嘅人，佢又未挨过咩？咁、佢可能佢出嚟嗰日都系揾唔到嘢做嘅，佢都可能挨咗好多个月5000蚊嘅。 唔系咁，但系你有冇一种你会好嘅感觉啊？ 而家 即系咧，我有一种机会感咯，有冇先？ 问我啊？ 即系咧，我哋教书就知啊。对于嗰啲衰仔啊、曳仔咧，我哋要俾啲机会咁样啊。 你小心你只手。 哎呀，我冇指你，我冇指你，我冇 指 你。我大动作啫。 我系会唔会啊？ 摆明指你噶咯，唔系咩？ 唔系咁系啊，即系你要俾多啲机会咁佢啊嘛。咁而家有冇俾得到啲机会咁俾啲后生嗰啲？ 你觉得咧？我唔敢你咁讲吓，真系。 辛苦好多咯，真系。 因为嗱，老实讲，就算喺我年代，我都觉得我唔特别觉得。有所谓叫机会感，即系只不过就系话你信唔信你而家做紧嘅嘢、坚持紧嘅嘢，你认为会有日有用？ 嗯， 我系问自己一个咁问题。 嗯， 但系你话觉得个社会气候系咪特别 flavor 我嘅 decision 咧？我其实又唔系太觉噶，因为我的 decision 系英国读音乐，我从来唔觉得香港音乐有所谓叫有好过。 嗯， 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喺呢个 journey 里边系学咗好多唔同嘅 variety， 所以你去唔到英国咯。 唔係去到啊，咁但係去咗咯，咁但係問題 係 Jenny 啦，係 Jenny 係一，我想 你掛住 Jenny 係啊，邊個嚟㗎？邊個嚟㗎？ 選咗，我就選咗。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喺嗰個旅途上邊，我講中文啦，喺個旅途上邊咧，學咗好多唔同嘅 variety 嘅人脈又好，技能又好，你會覺得有一日你只要有一日學多啲嘢，有一日就會有用。即係我係覺得嗰個 belief 係啱嘅啫。你話我覺得個社會係咪真係 offer 到啲 chance？ 但係你有冇講？你頭先你就講咗啦，就係你 belief 會好啊嘛。 但係我唔係 belief 個社會好好，我只係覺得嗰件事啱，所以要做。 唔係你 belief 呢個社會上面容得下，你只要繼續堅持的話，終會有一日會可以出頭。但係而家嗰啲有冇咁樣嘅 belief， 或者點解會冇咗咧？ 都係買唔到樓嘅咯，點樣捱都 我覺得佢哋都幾灰嘅。有陣時咧講開啲話一。譬如用开楼价，用开啲咩嚟做例子咧？哇，嗰啲样子出晒嚟嘅啫，啊，嗰啲咧，点啊？即系嗰下嘢就都几，即系以前讲用楼价嚟做例子，佢哋 OK 嘅，但系而家啲一讲楼系啊， 你点同个中学生讲坏楼啫？你点同个中学生讲坏楼啫？ 唔系，但系以前咧，佢哋会觉得啊，我读完大学之后咧，挨几年就应该 OK 嘅，咁嗰只而家系即系好似觉得好遥远嘅事咯。 哎呀，好 sad 啊！你咁讲，都系嘅，啱嘅，我都冇楼。 我讲呢啲啦，游小姐。嗱，咁香港啲栋梁咧，真系有赖我哋嘅教育前线啦，系嘛？你真系 赖咯， 好萌嘅，好萌，好俊 嘅 教师， 好你一定要吓，即系俾心机嘅，真系。但系即系好。有一样嘢我又要岔开少少讲讲， 你成日岔开噶啦， 系啊，喺每一个地方其实好多人都应该尊重啲教育人员噶，乃至到就算佢一个幼稚园教师、小学教师都好啊，系唯独是香港觉得嗰啲诶嗰嘢教书咁样，即系好唔尊重呢啲人咯。我身边有好多呢啲人，不过我唔系， 哦， 系， 好，俾掌声陈 Sir， 好嘢。好啦，最后仲有少少时间，点啊宣传下你七一嘅大计啊？ 点啊去边啊，陈 Sir 七一？ 我七一梗系摆街站啦，你唔摆咧？ 梗系要摆啦。 唔系喺即系 去边摆啊？集成门口， 轩尼斯道314-338号， 去边啊？ BU Square 叫做 上次咪好似揾到个地址系好似近集成门口咯，系嘛？ 北海中心， 北海嘅中间， 集成 北海都得， 都得嘅，喺我哋横跨咗314-338号， 好阔， 好阔。 但你哋会唔会即系都觉得七一要上街啊？要啊，争取啊？ 平时我唔去。 我是很喜欢啲人探话，即老实讲啊，即 因为今次又要摆街站，所以今次有四个系咪？四个组织啊？ 四个组织 专团 系啊，四个专团 边四个？ 法政会师啦，杏林觉醒啦，当然好尽嘅尽思盟啦， 仲有 咧，仲有社工复兴 哦，即系冇医生。 有杏林角色 咯， 杏林角色 唔系啊，佢要识佢要讲法文嘅 社工先啊，系咁 杏林唔系啊， 杏林 四只数， 我系我数唔到，我突然间数漏咗。好啦，咁七一会上街或者会去湾仔同我嘅朋友啦，记住帮衬下十二专团嘅街站，咁啊要唔系？ 即系我哋系有嘢卖咯，筹款咯 吓。你是不是有书啊？你本书拿了是吗？ 拿了送了货啦，叫做看图识字啊，政治的字啊。 因为我们那天讲的就是书呢讲不讲到七日之前收到。 哦、 好刺激的真 的。因为我们是本地人。 是。 我们不想大陆人特登贵一点。因为怕过不到，因为里面很多政治的东 西。贵多 少、我想几千元咯。 印几千元贵几千元。 不是，我们现在两万几咯。 OK。哇都多喎、啊、都20%。啊、 但我哋真系唔敢搏啊！大佬咧，喺大陆扣咗我哋买， 但系你系筹款噶嘛？你哋 系啊，我哋为咗雨伞援助基金筹款嘅，同埋有三个袋， 咩袋啊？ 环保袋，分别系有余若薇啦，有长毛啦，同埋有何俊仁，就写咗法政回师呢三呢三个字。点 解你唔 好 大牛签啊？ 呢个靓啲啊？点 解唔好大牛签咧？ 因为屙住，所以佢订系特别多货。 点解你唔好大牛签咧？ 但系佢好似写毛笔咁啊！ 佢唔识写毛笔，你知唔知佢女墨画墨画漫画嘅画得好靓噶？ 嗰个牛嚟噶嘛？ 唔系啊，系个女嚟噶。 切，咁我要揾个人过人啊嘛。OK 嘅限量版啊，真系得200个啫，其实 系咪 啊？所以系欲购咩重速 啊？重速好，好啦，咁七一会上街嘅朋友咧， 听日留意苹果啦，有我哋嘅广告嘅应该 系咪啊？ 系李百方。 嗰个系李百芳吓， 系啊系啊，帮我哋 sell 呢个 product 啊，唔系因为我哋咧好惊啊， 即系同李百芳啲关系好嘅啫，真系，唉，搵到上嚟做嘉宾就好啦，系嘛？ 哦，得，冇问题啊， 咁啊下礼拜啦，系嘛？ 诶，我想讲咩唔记得咗，真系衰，唔系因为我哋未攞到嗰个小贩牌，一路都唔敢 sell 啊， 攞到今日， 系今日先知俾我攞到啊，开心到咧，真系， 你系咪想问政治产佢啊？ 我做咩信民政处啊？ 你攞牌喺边啊？ 食环咯， 食环吓，你 咪我唔铲，冇铲，铲咗啦前几日。 send 个样过，send 个样过，铲紧你。 攞牌咯，仲铲？之前铲呢日日咩？即系日日都唔答你噶。得佢差唔多噶啦，系噶啦咁啊。点知前日上个礼拜五啊，突然间有好一批人攞唔到牌嘅，哇吓到死啦！咁啲货咪积咗喺度，嗰几万蚊货啊？点知冇事，原来净系鹅颈桥嗰几个街站唔批咯。 哦， 湾仔打佢话嗰度， 因为惊阻住人啊。 因为你起步嘅时候多人， 嗱、 哦、你走下走下走 咧，即系以我行咁多年七日经验咧，真系即系条人龙一过咗消防局，过咗鹅颈桥咧，系行得快好多嘅。而喺鹅颈桥之前有街站咧，就真系咧好多人会围住喺度睇啲铁路，真系行得慢好多。因为就喺边度咧，系消防局对面嗰橛啊。 咁我哋嗰度多唔多人噶？ 唔多。O、okay, K， 即系个流量系 O K 嘅， 个流量 O K 嘅，因为嗰度阔啊开始，同埋有啲人喺湾仔落咗车喺湾仔行翻过嚟嘅，啲人唔使喺铜锣湾过去咧，所以嗰个 O K 嘅嗰个地方。 哎呀，唔知卖唔卖得晒啊啲嘢，好惊。 俾心机啦，早啲去啦， 睇下你有冇吸引力咯。 系啊，你带套衫去换咯，啲 bikini 啊，喷下啲泡泡枪啊嗰啲咧。 我哋 叫乜？ 你一系咧， 嗰啲叫做洗车。 你一系咧叫埋 Emily 咁样，哇！犀利啊！你揿啲咩相出嚟啊？ 我哋个男神咯、 啊。洗车相就冇啦。 边个啊 ？Wilson 死啊！唔得唔系咯，仲系 Wilson 系真讲笑。 阿蔡奇， 蔡奇啊，得唔得？ 得得啦，知你今日又 po 咗相啦，同个云总影咗相啊嘛。 好靓仔啊！嗬。 即系今日系净系焦晒他头噶， 系咪好靓仔啊？ 好假咯， 好教。我哋叫好教，我哋叫好教。 但系真系咁噶， 你有冇 at 云总啊？你有冇 at 云总啊？ 冇 at 佢啦。 点解啊？ 你可以 tag 埋阿云总张相咯，多好多 like 嘅。你都系 at like 啫系嘛，阿姐。 系唔系啊？其实我 Facebook 好少 friend 噶， 系嘛？ 系啊，真系咁。 好啦，咁啊，七日多多捧场啦啊！今日时间咁多， 三一四号轩尼斯， 三一四号轩尼斯道， 四至三三八， 即系集成商业中心啊！ 我哋会扯晒旗喺度噶， 北海中心 W Square。 总之留意旗啦，旗次啦， 唔系 咁系嚟帮衬下。我哋为咗雨伞援助基金筹款噶。 好啊，今日多谢阿陈 Sir。唔系，即系其实咧，你同阿多林有默契咧，暑假多啲上嚟啦。 哦。 好，多谢你先，拜拜。 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好，多谢。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我是钟树根。